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我们会讲个剧就很有意思，就叫做《香港三姊妹》。其实这套剧就反映了现在的事，不单止只讲以前的俄罗斯的事，甚至讲现在香港人其实怎样选择前路，我们有什么动力去推动自己向前行。所以请来今天的导演，就是爱丽丝剧场实验室艺术总监陈恒辉 Andrew。 自己介绍自己先。 我是 Andrew 陈恒辉，我是刚才他都讲过爱丽丝剧场实验室艺术总监，也都是香港三姊妹的导演。 或者看看你们的 logo， 介绍一下你们爱丽丝剧场实验室成立的日子、目的、宗旨是怎样。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logo， 这个就是我们的 logo、四方方，但是 有一个三角形。其实三角形是什么？是一盏灯来的、光亮的灯照亮了，就是那个框架，就是一个舞台， 穿越了。 是啊，穿越了，没错。那就你看到 ATL 就是我们的简写，好像一个鬼在祈祷的人，这样说。那怎么来的呢？为什么爱丽丝呢？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改了 女 仔的名字呢？事缘就是这样的，就是97年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即教戏剧，去学校教戏剧。那就跟我女朋友啦，陈瑞宇啦。另外就还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一起呢去教一个团体。那我另一个朋友叫卢俊豪，他是中英剧团以前的演员。那就一起搞一个团体呢，就希望是课教书的。即係咁啊，行政方面會方便啲啊嘛，有個團體嘅時候，咁我哋一齊諗嘅時候，咩名好呢？咁啊，佢噏咗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因為通常都係教小朋友小學啊，去小學度教班。咁我就話不如愛麗絲啊、因為愛麗絲係一個成長嘅歷程嚟嘅。咁有個好奇幻嘅經歷啊，之後就成長咗啦，咁樣。咁我都係同教育好有關係。咁所以我講咗之後，佢哋兩位都好贊成。咁於是就叫愛麗絲，但係嗰陣時咧唔係叫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嘅，因為頭先講我就係課教書啦，咁所以就係叫愛麗絲教育工作室。咁點解唔係戲劇工作室咧？因為我哋嗰時嘅心好紅啊，諗住除咗我哋第日除咗教戲劇之外咧，可能加入其他嘅 parties 嘅其他人咧，就教舞蹈啊，或者教視像啊、錄像啊等等嘅嘢。都唔定嘅，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叫愛麗絲教育工作室。咁後屘咧，大家成員都各有去向啦。咁啊，盧俊豪翻中英劇團啦。咁我同阿宇就諗下，我哋試下諗下，我哋再做多啲嘢咯。咁喺度諗嘅時候，不如我哋做埋劇場嘅演出啦。咁除咗教書之外，咁因為一路都有做呢個教育劇場，咁點解我哋唔再做多啲關於舞台嘅嘢咧？因為我係導演系，佢係表演系。咁於是就諗下，我哋不如改名咯。咁於是就改一個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呢個名啦。咁直接推動改名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咧，就係話有一次個郵差上嚟咧送信，咁佢就問：咦，送咗咁耐信都唔記得問你，你哋係咪做補習社㗎？咁一當頭棒喝，就話：咦，我哋嚟自劇場，點解我哋唔改翻個叫劇場嘅名啦？而且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啲實驗嘅戲劇嘅，以前讀 AP 都係㗎啦。演藝學院時候都係嘅， 中意中英劇團都好多實驗劇。 係啦，咁啊呢啲 我盡念啦，睇唔明啊嘛，有時真 係。咁我就食。即係食嗰啲嘢大嘅，咁就變咗我又都好中意，譬如啲外國嗰啲導演，譬如 Robert Wilson 啊、日本嘅自山修司啊，咁變咗我又想將個名字改做實驗室咁樣，所以叫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啦。咁因為自山修司有個天井斬夫演劇實驗室，咁啊就將我哋個名字改做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個名係咁樣嚟嘅。 咁都幾有趣嘅，其實都係好嘅，因為其實咧香港話劇雖然咁多年歷史發展啦，你其實見到咧點能夠擴展觀眾咧，係香港都幾頭痛嘅一樣嘢。同埋劇場又位置都好少啊嘛，你知香港。 最近有人咧就有一位前輩咧張炳權博士咧就喺度講咗同大家講就話其實我係好勇敢嘅，即係個劇團個名叫實驗室。因為實驗啊嘛，咁啲觀眾我咦咩嚟嘅咧咁樣，但係當時諗嘅時候冇諗到呢一樣嘢，即係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啫。 咁但係你想帶出啲咩嘅教義，或者對個社會有啲咩迴響咧？當然你試好多唔同劇啦，依家可以逐個又講下啦。 其實 個條路一路行落嚟嘅時候，點解會即係 develop 翻自己嘅劇團？係因為其實有好多自己好想做嘅戲係好想導啦。二來就係話，咦，就算唔係我導，其他人導我都會去睇嘅。但係唔知點解2000年打後咧，嗰啲戲好少出現，即係變咗偏向咗係可能會喜劇居多啊，或者明星主導嘅居多。 冇錯， 咁就好少話一啲好似我中學時代睇嘅，譬如話 社會性多 些，社會性多啲啦，又或者係翻譯劇啦，而又海報劇團 啦，冇錯冇錯， 翻譯劇團嘅多，翻譯日劇嘅多啲啦。咁實驗性啲小劇團嘅作品又少啦。咁我想做啊，咁於是咧就喺條街嗰度，我記得嗰陣時2006年喺條街嗰度，我就諗嗰陣喺深水埗，喺條十字路口嗰度， 快閃咁樣演出， 唔係嗰陣時未演出㗎，就喺喺條街嗰度諗，我唔理人哋點樣睇我，我唔理個啲評論點樣評我，我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因為啱啱我就2004年時候我爸爸過身，咁啊。我睇住個生命咁樣流逝嘅時候，我覺得應該把握住個生命，咁所以就我唔理啦，我要做，咁於是寫 proposal。咁寫 proposal 嘅時候咧，就唔單止寫一個做一個好實驗嘅戲，嗰、那個實驗嘅戲係貝克特的無聲與呢喃，就係、是、貝克特一個愛爾蘭嘅劇作家，佢嘅一個好多七個短劇，咁就好實驗嘅，好後現代嘅嚇，咁就去到好盡嘅。其實嗰陣時第一個戲嘅時候，咁收尾寫 proposal 嘅時候，我諗緊唔單止要寫點解做呢個戲，而且我覺得要寫多啲嘢，就我覺得要令到觀眾去肯去睇實驗劇咧，一定要點介紹噶。點樣介紹呢？有時候就係話，唔係淨係話睇完個戲咁啊，個出嚟講啊咁簡單，而係話如果出一本書，係一個導賞手冊， 係啦，等大家認識更加多。 咁其實就係話睇完個戲，其實可以延展緊一個睇戲嘅經驗。咁於是咧睇寫 proposal 嘅時候，我就寫咗就話我哋劇場人應該寫多啲劇場詩。咁所以咧喺第一個演出開始咧，我已經叫我嘅演員參與演出嘅演員，有時候有 designers， 咁佢哋一齊就住嗰個命題，譬如貝克特，又或者後尾嘅卡夫卡等等，咁就去寫一啲文章，咁就介紹翻話俾啲觀眾聽，關於嗰啲劇作家或者啲故事上面嘅嘢係啲乜嘢。 其實呢樣嘢非常重要，點解好多人咧睇完啲劇唔一定會完全理解，透過呢個理解導讀咧，可能咧認識更加多啦，亦都等人哋養分多啲啊，即係好似一個導學咁樣，能等到大家學識更加多話劇背後好多嘅安排，無論燈光啊、音樂呢個作者個背後嘅意念啊，同埋你哋創作個過程啊，咁所以可以係好好呢樣嘢。 所以其實一路亦每一個戲我哋都做嘅，每一個戲我哋都做嗰啲導賞手冊啦，咁就係所有都係啲演員同埋 designers 佢哋嘅。呢個《哈姆雷特》機器啦，後現代嘅作品啦，呢個中國就 Samuel Beckett 嘅作品啦，嚇呢一個中國。咁譬如有關於電影嘅 Pasolini 啦，嚇甚至係呢個係其中呢個得獎作品《卡夫卡七個雙子》啦，咁呢個都係得獎作品中毒啦，呢兩個都出過導賞手冊啦，同埋就係話我大部分嘅戲除咗香港做嘅之外咧，都去過外地做嘅，咁就希望將香港嘅戲劇推廣出去。 係，咁我哋睇下啲相片先，我知道咧你哋會介紹一下啲成員啦，或者你哋曾經做過嘅演出啦。 係，咁呢個成員咧就係我個劇團裏面嘅 staff 啦，咁我哋 人數眾多啦嚇， 小型劇團嚟講都幾好嘅。咁就我哋有加埋我就有六位成員啦，我係總監啦，紅頭髮陳瑞瑜咧就係行政總監啦，中間就係 Anna 嚇，咁就係呢個 marketing 啦，咁最左邊 Man Yip 就係行政經理啦，咁啊嗰邊就係呢個節目經理啦，我隔離嗰位就係負責教育同外展嘅經理嚟嘅 Eric 咁樣，嗰邊係 Cyrus 咁樣，咁我哋分工都開始仔細啦，因為人多咗嘅時候咧，就咁大家各就各位咁樣，有啲做 marketing 啊，啲做搞節目嘅嘢，搞教育嘅嘢啊等等嘅嘢。 咁同埋你哋演員係咪唔係全部係全職噶嘛？好多都可能有翻工啊。 係啊，因為你睇過戲你知道咧， 我知啦，即係揾食艱難啊。 大家都係本身其實香港算好啊，因為香港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可以入學校教戲劇，咁變咗好多時候我都係 freelance 嘅演員，咁就佢哋都係平時有份工作，又或者平時咧就會係教戲劇啦，有時我哋會俾 job 佢教戲劇啦，咁夜晚嚟同我哋排戲啦，咁樣咁主要係啲生活啦，呢啲生活啦。 咁因為記得排戲真係好慘，要排三四晚， 因為我哋都 係 細嘅劇團啦，我哋未有即係呢個一個錢去請全職嘅演員，咁所以多數咧我哋都係 freelance 嘅演員。 明嘅，明嘅。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你頭先講咗好多嘅作品，譬如卡夫卡個雙子或者其他嘅作品。 嗯，呢個係卡夫卡的七個雙子 first one。咁嗰陣時咧，就我哋喺藝術會做，係2008年嘅時候。咁呢個係 呢個我好熟悉嘅地方，藝術會。 係藝術會嚇，呢個好熟悉嘅地方仲係呢個係以前，即係而家唔係而家個電影調轉咗個 theater。以前就喺入邊嗰度嚟嘅，呢個就喺入邊嗰個係比較細，好因為好奇蹟嚟嘅，因為呢個戲咧係試過大到去澳門嘅文化中心咁大嘅，亦都去到曬最初就好少劇場啦， 實驗室啲嘅劇場。 係啦，咁就喺藝術會嘅劇場嗰度。 有冇試過打開道門？你去可以演出完之後，啲人淨喺嗰邊出 嘅嘛？嘗試過嘅。但係我以前有個戲喺再早之前試過，但係好似係有一個保安定唔知咩問題嘅咁樣。但 anyway 佢好好噶啦，佢地下嗰度咧有個窿，後面 upstage 有個窿咧，咁就可以大家係落去下面做 dressing room 嘅。 冇錯，嗰陣時 咁呢個戲就嗰陣時好受歡迎，同埋攞咗最佳導演獎等等，加埋香港舞台劇獎同埋香港小劇場獎加埋係攞咗九個獎， 係你都攞導演獎啦，呢個係咁啊。講下呢套戲講啲咩？見你攞到讀嗰本書嚟，又講下。 係啦，咁就其實就係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好中意卡夫卡嘅作品。咁就一路以嚟都喺印喺腦海裏邊嘅。咁於是過咗好多好多年之後，應該係2007年嘅時候，係啦，2007年嘅時候就發覺，咦？好少人喺舞台上面已經講卡夫卡咯，咁不如試下做下。加上我發覺，咦，一啲電影都連嗰套咁難導嘅城堡都導咗做電影啦。咁點解唔試下呢？咁於是我就諗，我要做一個精讀版先，因為想多啲人識佢。咁於是咧就揀咗啲故仔，咁我叫卡夫卡的七個雙子，即係唔同故仔擺喺個箱裏面。另外就係有兩個貫穿嘅人物嘅，一個係馬斯布魯德，咁就係卡夫卡嘅好朋友，因為卡夫卡臨嘅遺言就係話想燒曬佢嘅作品嘅。咁但係佢冇燒到，佢仲出版咗添，佢背叛咗個朋友，同埋造就咗文學。咁就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呢個人物。咁另外就係一個叫詹姆克嘅人，咁就係卡夫卡嘅同事嘅仔，咁就好仰慕卡夫卡。咁成個戲就佢哋兩個去講卡夫卡嘅往事，同埋睇翻佢唔同嘅作品，咁就唔同嘅作品就會呈現翻出嚟，所以就話七個雙子有唔同嘅短篇小説啦、中篇小説啦、長篇小説啦等等，我哋都喺嗰邊出現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你演出，這個、呢個咧 呢個都係卡夫卡七個雙子，咁就一開始三個妹妹一個葬禮裏邊發生嘅一個幻想嚟嘅。佢個見到咧就係最右手邊咧，我哋叫台左，而家觀眾望嘅右手邊咧， 冇錯， 就係布魯德啦嚇。咁後面咧就係爸爸咁樣一個 open 嚟一個片段。 這個佈景都幾靚，我覺得嚇。咁下一個咯喎。下張相片啦， 呢個都係卡夫卡嘅三個妹妹。咁其實你會見到呢個係 rerun 嚟噶啦，即係2009年嘅 rerun。有一個演員因為去咗working holiday， 所以我轉咗另外一個，所以佢係第二個 version 係啦。 咁點會用白臉咧？同埋你有個一定有好多概念啦。有時你會用白臉做演出嘛？再 卡夫卡都有關係，因為做呢個戲嘅時候，我哋試咗啲衫，化咩妝好咧？化嚟化去都唔滿意，最後屘全部捽白曬塊面咧，咦？開始覺得。是呢一樣嘢啦，跟住再慢慢加多啲 eye shadow 等等嘅嘢，跟住就承認咗。咁我覺得白面其實好似一個面具咁樣，因為好多我嘅戲咧都係好演員咧都要做唔同嘅角色，咁變咗有一種 neutral， 有一種 交代時空嘅穿梭。 係啦，咁變咗白面係好適合嘅，所以好我跟住嘅戲都係白面。 好啦，跟住下一張相又睇下啦。 呢個係卡夫卡七個雙子其中一個片段，而啲故仔亦都好出名嘅，好多人都會認識。呢個係 metamorphosis， 即係蜕變，係一個男仔，一個男人，咁佢擔起成頭家嘅，翻工之前嗰一晚突然之間變咗條蟲。咁大家點樣睇佢咧？佢會唔會點樣睇佢咧？嚇咁樣當人轉換咗另外一個狀態嘅時候。啲人點樣對待佢呢？咁呢個故仔有好多迴響嘅，有好多人熟呢個故仔好鍾意啦。另外就會問啊，點解係用個妹妹個視點去睇呢？因為本身個書係第三身去寫嘅。另外就譬如話有啲人睇完之後佢唔係咁開心，點解呢？因為佢諗起有病嘅親人咁樣。咁其實點解會亦都會點解會卡夫卡或者點解咁多人鍾意卡夫卡係？ 因為呢個故事都好重要嘅。 因為係咯，因為佢會俾到好多唔同嘅思考嘅空間俾我哋，同我哋人生好有關係。當人成長咗，就會更加體會佢嘅嘢。譬如最近我哋做十週年啦，再一次 reunion 喺香港嘅時候，咁同醫院排戲嘅時候都會覺得社會轉變咗。咁人大家嘅生活都轉變咗，咁變咗更加體會佢嘅故仔裏面嘅嘢。 可能我哋角色都變咗好多嘢。 係啦。 都更加體會到佢究竟講緊啲乜嘢。係、嗯， 冇錯。咁我哋下一張相就睇下咯，另一個作品喎。 都是靠呼吸，咁呢個就是爬高上爬上上面， 嗯、 爬上上面嗰、那個、那個 situation 嗰、那個、嗯那個場景。 不過幾有趣喎，呢、這個咁嘅角度咧，嚇、那個人好似一個時空又好似平行交錯咁樣。 呢、這個係、嗯、應該係荃灣或者沙田大會堂，呢、這個 rerun 嚟嘅嚇，2009年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 睇下咪靠呼吸先。呢個另外一個啦，呢、這個另外一個就係巴索里尼呢 1001 個夜晚。嗱、本身佢係一個巴索里尼，其實係 Pier Paolo Pasolini， 咁就係意大利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嗯、就疑似俾人謀殺死嘅。嚇、 嗯， 咁呢個導演本身咧，香港嘅譯名係帕索里尼嘅。咁亦都可能話，點解帕索里尼個巴索里尼咧？呢個係絕對是一個情意結嚟嘅，因為我認識我知道呢個導演咧係睇一本書，嗰、嗯、本書係台灣書嚟嘅，係、嗯、講康城同埋呢個意大利嘅一啲影展咧，係、威尼斯影展咧嘅一啲資料嘅一本書。咁、嗯、嗰本書係叫嗰、那個作者叫李猷新，咁佢有一個 chapter 咧就係講 Pasolini， 咁、嗯、寫 Pasolini， 佢用佢台灣名巴索里尼，咁、嗯、我睇哇巴索里尼個名好好另類嘅、啊、個名嚇。 嗯 就好似阿里巴巴啊，咁佢原來佢真係度過1001夜嘅喎，咁、 嗯、 再睇翻每一個佢介紹嘅古仔啊，或者佢電影，我覺得好有趣，加埋佢人生都好有趣，咁所以我其中一個作品咧係有叫 tribute，、 嗯、 即係一種致敬向佢致敬嘅。而家睇緊呢個圖片咧，其實已經係 rerun 嘅啦。咁、 嗯、 佢 first one 喺2010年嗰陣時係提名咗小劇場獎最佳導演獎嘅呢個。 你都佢比較中意簡約嘅設計喺舞台上，唔係太複雜，而係即係比較。即係集中一啲嘅個 focus， 有少少可能受大戲或者戲曲影響嘅、嗯，都係我覺得係 less is more 我感覺。 嗯， 呢、這個就 Pasolini 啦。 嗯， 咁呢個演員咧，黎浩然咧，係點解揾佢做咧？因為佢真係好似樣嘅。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呢個係 Pasolini， 即係rerun 嘅時候喺大會堂做嘅時候嘅一個。觀眾入嚟15分鐘嘅時候，大家見到嘅嘢，咁好似瞓著緊覺咁樣。咁因為我好中意咧，觀眾入嚟15分鐘，我要俾啲嘢佢睇嘅，即係唔會俾佢，即係佢哋可能會傾偈 chat， 你可以傾下你 chat， 但我都會喺台上面有啲嘢去， 已經俾定你， 係啦， 進入個 狀態裏邊啊，咁樣。咁排呢段咧就係好笑嘅，係因為你佢哋要眯埋眼，佢哋好驚咧。在台上眯埋眼係會瞓著。 哦，咁佢哋 諗咗好多計仔，搣自己啊！觀眾睇唔到嘅情況，搣自己，又或者係佢哋含住粒糖啊咁樣。因為15分鐘咧，係 幾長噶？ 係一個 training 嚟嘅。 係啊，仲要唔喐，因為你真係其實嗰個咧係最難，就跳舞都係靜止係其實最難。 咁大會堂都叫近嘅，其實雖然有個紅溝喺度，但係都其實都望到嘅。 係啊，睇到係嘛？即係唔好亂嚟。 係咪有個月光？其實啲燈都睇到嘅。 係。 咩大會堂演出嘅呢個係？ 啊，大會堂好好，其實我覺得好。跟住下一張啦。 里面其中一个scenes 咁就系都系 Pasolini 嘅，咁啊陈穗如咧就会就饰演 Laura Betty，Laura Betty 系 Pasolini 一个好好嘅朋友，吓、 嗯、 知己，咁佢个梦系梦见 Pasolini 嘅呢一段系、 嗯。好，咁我哋又下一张睇下相咯。 在 Pasolini 的戏里面也是很多，因为他的电影很多时候都跟油画很有关系、嗯、所以在场景里面呢是是所以在那个、导演的手法里面呢、嗯、那个场面调度我都希望有个画的感觉、 嗯、好，那么下一张照片就看看 咁佢裏面咧有個戲，有個電影咧，其實我哋改編咗一段咧，叫做《定理》。咁啊，呢個戲好得意嘅，咁就同你排一首《我唔要語言》。 嗯、 因為本身嗰個電影已經冇乜語言噶啦，我直情唔要語言，咁就係用 好似劇咁， 有麥又唔係好麥，即係麥係要咁樣噶嘛，佢真係有道具有等等嘅嘢，但係就好咁無言嘅一個戲。 嗯，咁呢個維持幾多分鐘咧？呢個部分 18分鐘到啦。佢係講咧，嗱、嗯、見到一個高大嘅男演員叫羅重堅咧，佢就係一個訪客嚟到呢個家庭。佢、 嗯、 嚟到之後咧，所有人咧都覺得，哎著魔咗咁樣，佢走咗之後，個人都大家好反常咁、 嗯、 樣。呢、這個故仔就係咁樣。咁可佢你可以好多唔同嘅詮釋、 嗯。 有人話詮釋呢個係一個耶穌嚟嘅。 哦，咁犀利啊！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啦。 呢個咧就係中局啦。咁中局咧就係呢個戲啦，嗯《End Game》啦。咁去過 在香港做過啦，咁跟住去過上海做過啦，咁亦都翻翻嚟香港做過 rerun 嘅，咁我亦都憑呢個戲攞咗香港小劇場獎嘅最佳導演。 好啦，咁你睇到啦，香港同上海演出有咩分別，或者觀眾有咩反應？ 初時我諗啊，咁實驗嘅戲上海觀眾會唔會接受咧？因為上海好多時候中意做 musical 啊、喜劇啊、 大型嘅劇多啲噶嘛， 係啊，大型嘅劇啊咁樣樣，或者係啲係好中產階級嘅戲啊， 因為俾得起錢啊嘛。睇得起 咁，我好高興就係呢個 festival 嘅藝術總監，佢會請我哋過去做呢個戲。咁奇特嘅就係、是，觀眾好中意。點解咧？我發現到一樣嘢，即係呢個戲咧係有劇本，因為嗰陣時嘅貝克特咧然好長嘅嗰啲台詞啊，然好意識流嘅。咁觀眾真係去聽，即係聽台詞。 但係廣東話定係普通話？ 廣東話嗱，所以聽台詞咩？佢喺度聽佢講緊廣東話台詞，其實佢睇緊嗰個字幕。 字幕 所以佢喺 read 緊，佢喺度睇緊，一路睇緊啲文字，咁所以佢哋好中意，因為同埋就係可以講人生，同埋其實貝克特好多戲，尤其是呢個戲講緊老年啊，老年啊對生命同埋呢個世界末日嘅一個啲睇法，咁變咗睇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年長啲嘅觀眾咧，佢哋好有感受。 好啦，你點睇時間咧？嗱，好多時咧做設計啊、藝術家啊或者電影嘅導演，好中意講時間，你點睇時間？ 要趕時間啦時間我覺得係好似拎住個鐘咁，時時刻刻都提醒，第一心裏面有個鐘。我覺得 artist 咧係時刻刻咧，你唔使提我知嘅。有時出嚟趕稿啊、交稿，我知嘅，因為大家所有 artist 咧，如果負責任 artist 都有個鐘喺心裏面， 所以咁好大壓力嗰陣。 係啊，所以好多時都要舒緩一下。咁但係但係當個作品做完之後或者寫完之後，一定係好開心嘅嚇。咁同埋呢個鐘其實就係、 是，但好失落啦。每次我演出完之後或者做完一個演出， 我會咁講咯。個鐘嘅做嘅時候就會提醒緊你，當個嗰、那個完做完成之後，個鐘所謂嘅時間就變成回憶。我會覺得咁睇啦， 係啱嘅。好，跟住繼續睇下啲相片咯。 啊！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舞台嘅演出啦，呢个系叫做教育剧场 TRE。因为我同阿陈穗如咧，即系上边里边见到嗰位女演员咧，就系、是、我哋去咗2000年嘅时候去咗英国咧读 drama in education。咁里边其中有一堂就系讲 TRE， 同埋我哋去试察过英国嘅 theatre in education。咁我哋翻到嚟嘅时候咧，就系、是、除咗出咗一本书写关于戏剧教育嘅之外咧，仲有就系开始。我哋試下做教育劇場嘅工作。咁你睇到呢個咧，就係2013年我哋係去中學去做一個互動嘅演出，就係講日漸時期嘅。咁點為之一個 TIE Friendly Education 咧？咁同一啲 school tour 同唔同咧？巡迴演出同唔同？係唔同嘅，因為要用一年嘅時間同學校嘅行政傾好咗，老師要過嚟上堂，我哋教佢啲戲劇嘅教學嘅方法。我哋將個故仔分成三個部分 ，A、B、C。A 同 C 咧就係變成一個教案，要佢哋教嘅，所以佢哋要上 workshop。B 咧就係你而家睇緊呢個情況，就係我哋做叫做藝團操訪，同佢哋做互動嘅。譬如呢一度咧，你又見到陳穗如做嘅 facilitator 一個輔助者咧，就帶班學生咧去做一個叫 hot sitting 坐針尖嘅活動，就係、是、呢個係漢奸嚟嘅，就要問呢個所謂叫做漢奸嘅人。是不是真的一個漢奸呢？他有什麼苦衷呢？他當時日漸時的環境是怎樣呢？為什麼 會選這個背景時間 呢？是的，沒錯，他就要問，就是訓練學生發問問題和應對這樣 的。那為什麼學校給你選這個時間去做這件事呢？ 咁因為 好題材噶嘛， 係咁，因為係歷史啦，可能學校都覺得應該多啲歷史俾學生去知道啦。 但係點解會揀呢個時段就好緊要啦？ 嗰、那個時段冇啊，因為我覺得就係話我哋覺得應該要俾佢哋知道咯。因為譬如話呢個係中學噶嘛，但其實咧呢個題材或者我哋之前做嘅題材咧，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係深，但我哋擺喺小學做嘅。譬如話除咗呢個題材之外咧，我哋仲有《三國演義》啊，仲有就係、是、鴉片戰爭啊，仲有係五四運動啊，咁走向共和呢啲其實都做好深嘅嘢，但我又覺得香港啲細路仔歷史感越嚟越薄弱啊。所以我覺得應該由 不嬲都細， 不嬲都薄弱噶啦，但越嚟越削到越嚟越犀利。咁變咗，我覺得應該再早啲嘅時候，我譬如話高小開始咧，等佢哋去試下接觸下歷史，當一個故事啊，甚至係同裏邊 反思多啲， 反思啦，同埋因為教育劇場一度好就係可以同人物互動，咁令佢哋更加深刻印象啦，同埋佢哋一個滿足感，因為佢哋可能會幫到個角色或者提議到一啲嘢咁嘅樣。咁呢個可以下一張相係啊。你会看到就是大家举手是什么呢？就是 叫 是啊是啊，就是叫班齋，大家要嗌班齋，即是萬歲入日軍入嚟的時候，大家好好好，因為大家成日做到逼真的時候咧，佢哋自己都好投入地睇緊成件事。 你咁樣配合咧，啱啱我想講，因為我之前搞到筲箕灣導賞團嘛，就係、是、一啲即係老嘅長輩咧，曾經係即係煮啲日本煮啲粥啊，魚嘅粥俾日本人軍人食，同埋咧你每次見到軍人咧就講日馬，即係同佢講誒咩咧，如果唔係佢會打你。 係啊，所以戲裏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啲學生要學日文，同埋就係因為我媽媽經歷嗰個歲月啦，所以成日講翻當時係點樣樣，點樣擦塊面啊，點樣俾嗰啲日軍啊。咁另外就係因為我爸爸係日佔唔係日佔時係直情係打日本仔啊，佢係抗日嘅軍人嚟嘅， 即係義勇軍。 不是義勇軍，他是黃埔軍校。咁、佢就真係打我仗，咁、就變咗佢以前講嘅故仔都擺喺我，即係喺我腦海裏面、都覺得應該要，不如講下呢、講下呢個歷史 啊。係啊，冇錯，都唔係好多人經歷過嘛，因為 係、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啊，呢個係三國。 嗯。 三國咁就係《三國演義》啦，你會見到就係佢哋我哋 小學生嗰陣啊，呢班 小學生嚟噶，咁就係揀選咗一段就係赤壁之戰嘅。赤壁之戰佢哋要商量下究竟係 借東風係嘛？ 係啊，同劉備合作好啊，定係歸向曹操？因為佢哋做孫權啲謀士啊嚇。咁啊，最尾就借東風個情況啦。 好有趣啊！呢啲小朋友都中意，同埋咧好犀利就係日本咧，我好欣賞日本咧，即係將啲中國嘅文學咧變成話劇啊、漫畫，即係等人睇得好精彩。 係啊，就係點解日本可以哇令到咁多人知道《三國演義》嗯？咁我哋覺得我哋都身為中國人，我哋都要 更加重視啲 更加重視咧中國嘅文學嘅嘢。 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啦。 這個是而家做緊嘅，咁亦都啱啱差唔多完成呢個小學嘅階段㗎啦。咁呢個咧就係朱子百家，咁呢個叫《鸡鸣传》。咁朱子百家呢個古仔咧，就係好多人都話我野心好大，因為朱百家喎，百家喎，我哋揀，咁我哋就揀咗有其實有小學組同中學組嘅，中學組亦都開始做啦。咁小學組咧係做咩咧？就係、是、做儒道墨法嘅， 咁老子啊、孔子嗰啲， 係啦，孟莊子啊等等，咁就係墨子、非子咁樣，咁佢哋咧學生咧就要 enroll 入戲咧，角色入戲咧就係、是扮演咧就係、是、六國嘅遺民。秦始皇已經平咗天下啦。咁、那個故仔喺個前置教案嗰度嘅尾咧就有講咗話，有一個燕國嘅公主咁、就離開咗皇宮，咁、就未滅六國嘅嗰陣時秦始皇，咁就去想揾一個武功叫御風而行，但係到後屘佢知道佢御風而行其實唔係武功嚟，係列子嘅一啲嘅故仔嚟嘅嚇。咁佢。去揾嘅時候就跌咗落山崖，咁就喺呢個隱世村呢班六國遺民嗰個住嘅地方咧，就昏迷咗五年，醒翻，咁啊秦始皇嚟到，咁大家咧就用呢、一個朱子百家思想同秦始皇辯論。其實除法家之外，仲有其他家都要注視嘅。咁當時秦始皇就啱啱做咗王啦，做咗秦始皇啦，咁啊未大興殺戮咁嘅，咁所以咧有一個空間俾佢哋同秦始皇講下咁樣去游說佢咁。 好啦，咁呢個咧係唔容易掌握，你點樣同學生去講？即係你去代入啊嘛。首先都要知道個歷史背景啦，然後佢哋有啲咩反應，甚至可能你發覺有啲嘢好有趣，值得去分享。 譬如話，其實喺個前置教案咧，不斷講緊一啲歷史嘅故事啦，譬如點樣由。我由愚公移山開始講啦，個故仔啦，跟住去到再講大禹治水嚇，咁跟住就 啲學生都讀過嘅呢啲文章好咗， 係啦，開咁啊鞏固翻佢哋嘅知識咯，咁啊跟住到周朝建立啦，分封制啦，分封制跟住就唔掂啦，就打咯喎，打跟住六七國爭雄啦，咁樣跟住就到秦始皇，咁成個故仔佢慢慢去 go through 一次，咁佢代入咗原來亦都有個公主叫姬鳴，好啦，當佢知道佢跌落山嘅時候咧，就啱啱停咗個課。老師教到呢一度，咁我哋就去啦。跟住我哋就去再鞏固翻少少前面嘅嘢，跟住去翻佢哋著翻古裝，做翻關於機明嘅故仔。咁佢哋知道故仔啊嘛，咁於是特別投入，同埋特別係譬如機明醒翻嘅時候，當佢知道咗佢國家面亡咗，同埋佢嘅皇兄同埋父王都唔喺度嘅時候，咁啲學生就出去安慰佢。點樣安慰人咧？佢哋要學習，佢哋要嘗試咯。係咁樣咯。咁跟住佢哋又要，因為秦始皇嚟到嘅時候，佢哋要學習呢個朱子百家嘅學説，咁去游說。咁係一段好短嘅時間，但係因為 打到嚟咧，咁所以一定要個學習嘅心咧就會提高咗，同埋即係 alert 咗啦。咁佢哋真係學識咗嗰樣嘢，就同秦始皇講上善若水，一個人唔好咁強咁堅硬，其實好似石頭咁，並唔係一個好事，一定要好似水咁樣。 係啦，即係會變化，有好多唔同嘅形體出現。咁啊唔緊要，我哋依家咧就會再講下一節，講翻更加多嘅唔同嘅嘢，等大家認識一下。其實呢個都有趣，因為我哋想知道咧學生有啲咩反應啦，參加咗之後咧佢點樣認識個歷史，同埋你覺得佢哋。呢件事之後，你有冇啲新嘅即係衝擊啦，令到你哋可能點樣將啲歷史嘅嘢帶到唔同嘅香港社區啊、學校咁樣樣？咁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應該可以講多啲呢一樣嘅分享，同埋講下你跟住嚟緊嘅劇啦。 好啊。